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1月29号星期三，节目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经过公安部门工作，大兴1118重大火灾事故排除人为放火嫌疑，起火原因是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导致的。樊某某等20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经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11月27号下午，大兴区举办了火灾后首场招聘会，入口处特别安置了民政救助咨询台，现场可以咨询拆除腾退中的临时救助政策。西湖门诊将为符合条件的群众提供过渡性住宿，有意愿返乡的将提供返乡车票。 近日，在火神庙广场上，林孝路街道5家社会组织举办了闲置物品义卖活动。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经过公安部门工作，大兴1118重大火灾事故排除人为放火嫌疑，起火原因是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导致的。樊某某等20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经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11月18号，大兴区西湖门镇新建2村一个自建房屋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市公安局迅速成立联合调查组，夜以继日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包括现场勘查、复勘、物证检验、鉴定、抓捕审讯嫌疑人，现场指认、走访询问相关人员，组织遇难人员尸体检验，组织专家论证等。综合目前的工作情况，这次事故排除人为放火嫌疑，樊某某等20人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大兴公安分局依法刑事拘留。 经调查，樊某某从2002年到2006年，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先后分3次建成地下1层、地上2层、局部3层楼房，建筑面积共计大约20000平方米，并且陆续用于出租经营。2016年3月，在未经相关部门审批情况下，组织人员在地下1层修建隔断墙，准备建设冷库。2017年2月、3月。分别与相关公司签订制冷设备购销合同和防水保温工程施工合同，开始冷库建设施工。期间，樊某某多次安排李某、王某等人在自建房和地下冷库内铺设接连电线，相关作业人员都没有专业资质。起火前，地下冷库正处于安装调试阶段，还没有投入使用。 在公安部火灾调查专家指导下，联合调查组全力开展事故原因调查工作。经查实，起火部位是在地下中部冷库间南墙中部的墙面上，起火原因是埋在聚氨酯保温材料内的电气线路故障所致。目前，公安机关正会同相关部门进一步强化调查取证，确定相关人员法律责任，依法打击处理违法犯罪人员。 本台消息，11月27号下午，大兴区举办了火灾后首场招聘会，入口处特别安置了民政救助咨询台，现场可以咨询拆除腾退中的临时救助政策。西湖门镇将为符合条件的群众提供过渡性住宿， 有意愿返乡的将提供返乡车票。西红门镇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正在开展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专项行动，关停了一批三合一、多合一场所。这次招聘会就是为失去工作的群众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为确保专项行动中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镇政府还成立了临时救助小组，提供应急临时救助服务。被救助者可以向临时救助工作小组提出申请，通过登记和身份信息合录以后，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临时救助。西红门镇副镇长陈永强介绍说，对于这次拆除腾退工作中涉及到的外来务工人员，有意愿留京的将提供招聘会，确实有意愿返乡又没有经济能力的，西红门镇将提供临时救助，例如过渡性食宿、返乡车票等。 记者在招聘会现场看到，参加本次招聘会企业有27家，提供就业岗位508个，岗位类型涉及101种，包括文员、司机、营业员、保安员、医院管家、保洁员、车间操作员等。大兴区人力社保局副局长李华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这次招聘会兼顾不同工种和岗位需求，最大程度地满足不同群体劳动者的就业需求，同时还有很多区内的知名企业在陆续地举办更多的就业招聘，提供更多样的就业选择，使大家能够在更加安全、更有保障的环境下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参与招聘的既有生物医药科技型企业，也有劳务输出型企业，当中既有服务岗位，也有管理岗位。管吃管住也成为求职者关注重点。大兴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介绍，与以往招聘会不同，这次选择企业时特别强调了食宿，一方面要求有条件的企业提供安全舒适的居住场所，对没有住宿条件的企业要求他们协助务工者安排好住宿再开展工作。 本台消息，近日在火神庙广场上林孝路街道5家社会组织举办了闲置物品义卖活动，冬天的寒风吹得让人有些微微打颤，但这并没有影响到居民们参与义卖的热情。志愿者们早早地来到现场，有的将义卖物品分门别类装箱，有的抬桌设摊摆放货物。来自林孝路街道的星林艺术团还带来了一个个精彩的节目，为慈善义卖活动助力。各类图书、饰品、挂件、可爱玩偶等物品摆满了摊位，不少家长和孩子前来选购。建兴巧手西洋工作室志愿者刘阿姨说道，义卖的饰品挂件全部来自志愿者们亲手制作，这些作品我们都是用来义卖或者送予特殊群体的。 爱心义卖活动现场还有兴正东里爱心志愿服务队，他们在现场为居民们提供义务理发服务，还有志愿者们指导居民将废旧电池回收兑换灯泡，并宣传垃圾分类，呼吁大家参与到垃圾变废为宝的活动中。一位拿着废旧电池来换灯泡的居民说，10个废旧电池能换一个灯泡，他们还给我们讲解了垃圾分类回收的环保知识，是个不错的亲民活动。据了解，本次活动主要通过闲置物品义卖互换的形式，激活家庭众多闲置物品的循环再利用。活动当天，摊主现场捐出30%义卖资金，在活动结束后统一捐献给中华少年儿童慈善基金会。 本台消息，冬天来了，动物园里的动物们如何过冬？记者了解到，位于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里居住着不少怕冷的小动物，园方专门在室内展馆和兽舍里配备了4套取暖设备，包括暖气、地暖、加热灯和空调，并且提前1个月供暖，确保室内的温度达到小动物生存最适宜的标准。大兴区的北京野生动物园里住着来自中南美洲热带雨林的绿鬣蜥、澳大利亚东半部的棕狮蜥，还有食蚁兽、亚洲象、长颈鹿，有些动物一年到头都要生活在30度以上的环境里。为了减少污染物排放，野生动物园将原来分散在不同场馆的20多个燃煤锅炉全部拆除， 新购置了6台燃气锅炉。北京野生动物园工程部经理梁建民介绍，由于有些动物对环境温度要求比较高，10月6号野生动物园就开始供暖了。 梁建民说，在动物的展馆兽舍里都有暖气，用手摸上去感觉很烫，目前出水温度能够达到65度左右，暖气片的温度也有50度左右。部分动物场馆如果不需要这么高的温度，可以通过暖气阀门调节水量进行单独控制。记者了解到，北京野生动物园在室内展馆及兽舍里总共配备了4套取暖设备，包括暖气、地暖、加热灯和空调，相互补充，确保室内达到小动物生存最适宜的标准。为了确保动物顺利越冬，北京野生动物园详细制定了冬季动物展示方案。火烈鸟、大食蚁兽、环尾狐猴、亚洲象、长颈鹿等比较怕冷的动物已经搬进室内展出。室外展馆采用了耐寒的替代动物，如火鸡、红腹锦鸡、东方白鹳等，还有一些动物在天气条件适宜的情况下可以展出，比如气温在5度以上、晴天无风的天气下，游客在室外展馆里可以看到袋鼠，10度以上时可以展出犀牛。 此外，袋鼠、犀牛、美洲虎、剑羚等9种动物受天气限制，缩短了展出时间。虽然严寒抵挡不住东北虎、美洲狮、黑熊等耐寒动物的热情，但它们的进食量也随着猛增。动物管理部门经理助理王振存说，我们准备了富含脂肪、蛋白质等高热量食物，包括鸡肉、牛肉等，饲养员会把这些食物完全解冻，在常温状态下进行饲喂。入冬以来，野生动物园的瘦肉供应量每月增加大约8000斤，食草动物的饲料也会增加2000多斤，确保动物摄入足够的能量抵御严寒。目前北京野生动物园共有4头亚洲象，最重的一头足有3吨重，每天能吃掉约100斤的食物。饲养员介绍说，亚洲象已经停止室外展出了，改在室内，温度严格控制在19度到25度之间。亚洲象怕热，夏天喜欢待在水池里，用鼻子抽水往身上喷，给自己降温。到了冬天，如果温度高于25度，它们就会很暴躁，夜里不睡觉，来回折腾。 记者在现场看到，亚洲象的室内展区里摆放了20多组暖气，每组暖气都有独立阀门控制。饲养员说，如果温度高了，就关闭几组暖气。我们每隔3小时就要观察一次室温，白天黑夜不间断，一天下来至少巡查8次。 本台消息，最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收藏爱好者，收藏文玩字画，有些人是为了欣赏，有些人则是为了升值。然而有一伙诈骗分子专门盯上了藏友，他们非法获取藏友的个人信息，利用藏友想高价卖掉藏品的心理，打电话谎称回收拍卖藏品，诱骗藏友花钱办理相关证明。近日这一团伙被北京大兴警方打掉，受害藏友300多人，涉案2000多万元。目前团伙12人涉嫌诈骗已经被检方批准逮捕。80多岁的老刘是一名收藏爱好者，老刘从2014年开始玩收藏，至今手中已经有200多套藏品了，其中呢包括有字画、有玉玺。今年年初，老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拍卖公司的电话，说可以帮忙回收藏品。老刘说，他按照对方的要求报了10几件藏品，购买的时候价格在40-50万元，回收时竟可以给到1-2百万元。 听到这个价格，老刘很开心，完全没有怀疑。但按照对方的要求，老刘的藏品缺少很多证件，对方可以代办，但要收取费用。按照对方的指示，什么非物质遗产证明、产权交易证等等，一个又一个证明，老刘花了10几万元。然而半年多过去了，手中的藏品还是无人问津，老人这才觉得不对劲。与老刘类似，一些年龄在50岁以上、爱好收藏的老人也接到了这样的电话。他们花钱购买了对方出售的玉玺， 之后就成为了这家公司的会员，可以高价回收藏品。同时，他们也因为缺少证件，需要对方代办。一开始，老人都没发现什么问题，但之后需要办的证明越来越多，每一个证明要的钱也不一样，慢慢的已经支付不起后续的费用了。有人意识到不对后，拿着对方曾经邮寄过来的玉玺去检测，发现材质根本不是白玉，而是大理石，这才报了警。 通过大量侦查，北京大兴警方判断这是一个专门以收藏爱好者为目标的电信诈骗团伙，他们的办公地点就在大兴区西红门镇附近的一个写字楼内。2017年10月11号下午2点，大兴公安分局刑侦支队会同刑侦总队多个部门对这个写字楼内诈骗团伙展开了收网行动。在一间100多平方米的屋内，10多名男女正在工位上热火朝天地联系着业务。现场的电话铃声此起彼伏，生意看起来很不错，而打来电话的都是收藏爱好者，打电话来询问他们自己的藏品什么时候能卖得好价钱。他们还没意识到自己已经一步步地落入了嫌疑人的陷阱。进入房间内，民警第一时间控制了包括领头艾某在内的12名嫌疑人，随后对电脑、手机内的即时通讯工具等进行现场勘查，主要是搜集作案用的剧本和公民信息。在办公室内，民警起获了大量的账本、话术本。账本是每个业务员与领导对账用的，里面详细记录着每个客户办理了哪些证件，花了多少钱，领导按10%到20%的比例给业务员提成。民警在其中一名嫌疑人的手机上看到，其9月份的销售提成高达6万元。通过账本，警方发现了300多人受骗，涉案2000多万元。 据侦查员介绍，每个业务员的桌上都贴着便利贴，上面详细记录着各大收藏品的信息以及一些知名拍卖公司的联系电话。在电话中声称自己是拍卖公司或者收藏公司的业务员，只要成为公司的会员，他们就有办法把顾客手中的藏品高价卖出去。他们以代办非物质文化遗产证明、个人产权交易证等借口收取费用，而办理每一个证明的钱也不同，根据藏品的价值来衡量办理证件的费用。如果在办证的过程中事主一直没有醒悟，骗子们就会让他们一直办下去。这些骗子就是利用了藏友急于出手的心理。大兴刑侦支队青财四队队长严金金介绍，这是一个专门针对收藏爱好者的电信诈骗团伙，他们经过专业的培训，用正规礼貌的收藏用语骗取藏友的信任，通过电话就诈骗了几百人。 诈骗分子首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了大量收藏爱好者的信息，然后又有针对性的选择目标，然后为了获取藏友的信任，通过实物让藏友尝到甜头，向其邮寄所谓的玉玺。实际上，这个玉玺是头目艾某在马店附近花500元购买来的，却被标价几千元、上万元卖出。第三步是，当事主感觉不对、质疑追问时，通过各种伪造证书迷惑事主，让事主始终抱有幻想。目前，艾某等12人因涉嫌诈骗已经被大兴区检察院批准逮捕。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在我们的周围，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拥有清澈的双眼，却冷若冰霜，从不与你对视。他们拥有灵敏的听力，却对父母的呼唤充耳不闻。有人说他们是星星的孩子，来自遥远的天际。但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耐心、细心，守护在这些孩子身旁，教他们说话、表达，帮他们学会与人沟通。他就是来自北京市大兴区特殊教育中心的老师。下面请听本台记者采写的新闻专稿，他让星星的孩子不孤单。